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现在有糖尿病的人呢非常多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不着重说糖尿病，但是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就是糖尿病与便秘之间的关系。因为有糖尿病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特别容易便秘。 对，这个便秘啊，在糖尿病的这个人群里面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便秘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大便的性状哈。那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便秘呢，有很多人呢是这种肠燥肠热，精液亏损型的，对吧？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他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得糖尿病？就是说因为是吃的多动的少嘛，对吧？那么我们吃的多的情况下，脾胃功能会不和，脾胃功能不和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会生热生痰，然后痰湿内阻以后，这个时候呢就加剧了我们脾胃功能的不正常，最后呢不仅仅是脾胃功能不正常了，最后呢内分泌也发生紊乱了，对吧？胰岛素分泌也不正常了，胰岛素分泌出来它也不能正常的工作了，这是一个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糖尿病由上焦到中焦再到下焦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会有肠燥肠热，这个时候大便里面的水分会少，这个呢是容易引起我们便秘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大便的性状发生了改变。还有一个问题，周老师，我们要正常的排便，我们是不是依赖于肠蠕动啊？ 对， 我们前面讲到了，有的人呢，他吃三次，他就会上三次洗手间排便，他的肠蠕动就是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正常，对吧？上面一进食，大脑一发挥指令，这个时候他整个从胃到小肠、大肠整个开始蠕动，然后这个时候粪便就被推送到这个直肠、肛门这个部位，然后一刺激肛门，我们就有便意了，对吧？整个一个系统都非常正常。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他长期的血糖升高，血糖升高就会造成肠系膜动脉硬化，肠系膜动脉硬化了以后，这个时候他的肠蠕动就不正常了。所以有糖尿病的人呢，他就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哈？他不是便秘，他就是腹泻。他的肠蠕动跟正常人他不一样，他的这个肠蠕动的功能就会下降了，甚至是发生一个紊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便秘，就在糖尿病病人的在糖尿病病人的这个人群当中，他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有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真的很困惑，他就觉着我得了一个糖尿病吧，然后初期呢他会认为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那么随着这个糖尿病时间的延长，他怎么会觉得哎呦我这个身上的这个病啊是越来越多了，眼睛呢也看不见了，头晕头疼呢，晚上也失眠了， 然后呢心慌气短呢，全身乏力也没劲儿了，对吧？然后呢大便还干，所以呢他就认为，哎呀，有的时候其实赵老师我能理解哈，就是我们能理解糖尿病的病人有的时候真的他觉得非常郁闷， 嗯， 有的人呢就会情绪障碍啊，抑郁，就会认为哎呀不想活了，觉得活着真是没什么意思啊，觉得别人你看活得好好的，那么我呢就觉着哎呀一身的病啊，哪哪都不舒服，而且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还合并高血压吧，对吧，合并高血脂症吧，同时很多人合并这个冠心病吧，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觉着真的他觉得生活很无望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这个便秘来讲，就是由于糖尿病它引起的，第一是大便性状的改变，第二呢是由于它的这个肠蠕动功能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它便秘的高发。 所以说它的大便性状不好，另外的肠蠕动呢又受限， 哎， 等等就会出现的便秘，或者说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腹泻了。 哎， 那如果作为糖尿病人又合并了便秘的时候，这是不是对他是有一种雪上加霜的一种伤害？ 肯定是。而且这个糖尿病的人他便秘了以后啊，他肠道内有一种细菌啊，这个细菌它不是好的细菌啊，它是肠道内一个坏的细菌，这个坏的细菌呢叫埃希杆菌，也是一种大肠杆菌的一种啊，这一种细菌啊它会减弱这个胰岛素的功能，那么我们肠道这个菌群正常了，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补充了这个益生菌，同时又补充了益生元，那么肠道菌群正常的情况下，那这个大肠杆菌里面的这个埃希杆菌这种菌群的数量就会下降，那么它下降了以后，我们糖尿病人对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就会提升，第一是胰岛素的分泌量会提升，第二呢是胰岛素的功能会增强，所以这个时候血糖呢也比较好控制，而且我们糖尿病的病人长期的这个血糖的不正常啊，跟我们菌群的失调也有关系。您看糖尿病吧，在这个糖代谢产生之前会有脂代谢的不正常，那么这个脂代谢的不正常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高密度脂蛋白低嘛，低密度脂蛋白高嘛，那么我们肠道菌群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它会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上升，同时会促进低密度脂蛋白的降解，哎，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项指标下降，哎，所以这个时候脂代谢如果能正常的情况下，它也会倒过头来帮助糖代谢的异常，加上我们如果糖尿病的病人补充了足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哈，哎，肠道菌群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肠道内的埃希杆菌的数量会下降，那么这个致病菌的这个数量下降以后呢，哎，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呢更能正常的分泌和正常的被利用，所以这个时候呢血糖呢就更容易被控制。还有一个啊，糖尿病的病人都会有血管的伤害吗？糖尿病是这个冠心病的等位症，也就是说我们说得了糖尿病就相当于您得了冠心病了，也就相当于您得了脑血管病了。为什么？是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因为高血糖会刺激血管内膜，让我们发生动脉硬化嘛，那发生动脉硬化了，这个时候冠状动脉硬化了，不就是冠心病了吗？脑动脉硬化了，不就是脑血管病了吗？所以只要得了糖尿病就相当于我们得了动脉硬化症，那得了动脉硬化症也就是得了冠心病，得了脑血管病嘛。所以说我们便秘呢，它呢由于我们的这个大便不能很及时的排出体外啊，我们刚才说了正常人一天吃三顿要便三次，那么糖尿病的病人比如说您一个礼拜您才便两次，那么这个时候体内会有很多氨毒蓄积下来，那么这个氨毒会加剧我们的动脉硬化，那么加剧了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加剧了糖尿病病人的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哎，这个氨毒它可以直接伤害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血管内膜，哎，所以糖尿病病人一定要解决我们便秘的问题， 那么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对吧，高龄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他不仅仅是心脏的这种伤害，他的脑血管也很脆弱的。所以这个时候您在用力排便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季嘛，冬季本身就是这个心梗和脑梗非常高发的一个季节，尤其是天越冷的时候，心梗跟脑梗的这种发病率就更高哈。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很好的解决便秘的问题，防止您在这个便秘的情况下，您解大便的时候负压增高的这种情况下，诱发您的心梗和脑梗浆意外事件的发生。 其实作为糖尿病人呢，就特别容易，比如说你血糖控制不好，容易呢并发呢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哈，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并发症，甚至说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是等向的。 对， 它比一般人的可能它的危险系数更高， 更高。 但是呢，如果你常年在并发这个便秘的话呢，那么便秘的话会形成体内有氨毒，那么氨毒呢会加重的心脑方面的一些疾病，再加上糖尿病，这可是双重的危险呀。 对， 所以在这点上咱们得真的特别注意。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说作为糖尿病人就更加要补充一些益生菌，还有益生元啊。那么对于这方面来讲，我们如何来进行补充呢？ 您看，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人为什么便秘的发生率高呢？第一就是大便性状，对吧？ 性状。 第二就是肠蠕动的问题。我们先来说大便性状的问题。糖尿病本身长期的高血糖，那么长期的高血糖的状态，肠道的菌群一定是失调的。所以这些人一定呢要及时的补充够9种益生菌啊。您像这个嗜酸的乳杆菌，对吧？这也是一种益生菌。还有呢，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肠双歧杆菌等等的哈，这9种的益生菌一定要均衡的补充进去。为什么均衡的补充进去？比如说我们补充的不均衡，我们只补充了双歧杆菌，只补充了干酪乳杆菌，那么这个时候您没有把正常的这个菌群完全的补充进去，就是说种类没补充够，或者是数量没补充够，那么您正常的这个菌群不是很强大的情况下，那么它的那种致病菌它也会就是很快的繁殖，就是遏制不了这种致病菌的繁殖嘛，对吧？当然中性菌它是在中间的一个状态，它可以转换，它可以转换成益生菌，也可以转换成致病菌嘛，对吧？那么只有您这种益生菌补充的足量了，您这个体内的这个菌群才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而且糖尿病的病人啊，需要长期的补充益生菌。那么光补充益生菌主要是还不够，还要补充益生元。益生元呢，它就包含了这个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和低聚半乳糖，还有低聚木糖。把这些益生元补充进去以后，这个时候呢益生菌才能正常的生长繁殖。益生菌呢才有了它生存的空间和环境，这个时候肠道的菌群呢才能正常。听众朋友，尤其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不要说听您说的这个什么低聚果糖啊、低聚半乳糖啊，它好像都是糖啊，说我是糖尿病的病人，我是不是不能吃糖，这个呢是没关系的。这个呢它只是在我们肠道里面它起到一个滋养益生菌的作用，并不升高我们的血糖。所以呢糖尿病的病人呢只有给我们体内补充够足量的益生菌，就是种类要补充够，数量要补充够，同时补充够足量的这个益生元，这个时候我们肠道菌群才能正常。肠道菌群正常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大便性状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同时补充了这些益生菌以后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可以让我们的糖代谢趋于正常。刚才我们说了吗？这个益生菌补充足了以后呢，可以抑制那个肠道的那个埃希杆菌的生长，抑制了它生长以后，会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时候血糖就能趋于正常。同时益生菌足量的补充了以后呢，还会促进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上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那么有糖尿病的人

低居异麦芽糖，低居半乳糖，低居木糖。如果您想调理脾胃，促进肠道相关疾病的康复，促进人体慢性疾病的康复，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可在早晨8:30之后拨打节目电话做进一步咨询。 那么说到有便秘的朋友，或者说您现在呢已经是糖尿病人又并发了便秘这样的朋友哈，也是多方的改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么刚才呢何主任也提到了，一定要增加呢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和益生元，达到一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哈。 嗯。 那我们目前正在举行呢9种益生菌和4种益生元合计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体验啊。所以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那么赵老师，对于有这个糖尿病同时又合并便秘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可以给到一款这个药膳方啊。这个药膳方呢它叫杏仁汤。那么这个组成呢是10克的杏仁，10克的火麻仁，还有30克的板栗，再加上15克的芝麻。哦，您看这几个药方呢都是非常适合这个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的啊，杏仁、火麻仁、板栗和芝麻啊。那么怎么来做呢？就是把这个杏仁呢去了皮，和火麻仁呢一起把它捣碎了。捣碎了以后，把这个板栗呢给它炒熟了啊，30克的板栗炒熟了以后，把外壳呢给它去掉，然后芝麻呢也是把它炒香了，然后把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把它放到砂锅里面，加适量的水煎煮以后呢，我们呢是去渣，然后取汁儿来服用，早晚各一次。我们是饭前温服。那么这一款这个杏仁汤啊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可以起到理气宽肠、润燥通便这样的作用。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人呢他都会有这个郁闷的情况嘛，对吧？所以呢他都觉着非常的郁闷，有的人甚至是有轻生这样的感觉哈。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呢选用了一款杏仁汤啊，我们呢来宽胸和胃理气啊，同时呢润肠通便。那么这款杏仁汤呢它是适用于气滞便秘症的。我们肺跟大肠是相表里的，所以这个有便秘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呢肺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呢这款杏仁汤呢它适用于肺气上逆所导致的这个腑气不通。这个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这个胸肋这个地方啊有一种胀满的感觉，有一种心胸不舒这样的感觉，有一种这个郁闷的感觉。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肚子是胀的，两肋呢是疼痛的，有的时候呢是不想吃饭，同时呢又大便很干，大便秘结，欲便不得，想拉拉不出来，然后这个苔啊，舌苔呢是薄的，是白的，但是它是腻的。您看这个淡黄舌、薄白苔，它是正常的，但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啊，他呢是那个苔白而腻。它看起来呢不是那种很爽的，我们这个薄白苔就像那个舌头上本身它是那种粉红色的嘛啊，淡红舌，然后它那个苔呢就像那个柿子柿饼上那个霜一样，这个是薄白苔啊， 淡淡的白霜， 淡淡白，如果它上面像抹了一层那个我们擦手的那个 膏 一样的那种，那个就是腻的。 这 个呢就是我们体内有湿有痰，它是运化呢是不灵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苔呢是白而腻，脉呢是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肺燥津亏，有的人还会有干咳，他呢痰不多，但是呢他呢也会有咳嗽这样的症状，有的老年人呢还会痰中带血。所以我们说的这款杏仁汤呢 可以用于糖尿病合并便秘的听众朋友啊。那么其他的有便秘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用保健用药用呢都可以，但是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补充够九种益生菌和四种益生元，改变我们肠道菌群失调的这种情况。肠道菌群失调改善了，又把中医的这个药膳方用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呢就比较迎刃而解了，比较容易的得到解决了。 没错，像益生菌和益生元都是人工添加的啊，所以呢这个咱们呢要感受体验的话，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九种益生菌和四种益生元合计的一个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体验，所以呢这个机会不要错过，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 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